各位听众 ,D100 是一个民间的公营广播。我们的经费呢主要是来自两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温的收费服务。重温收费服务呢将会尽快展开的。我们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顾名思义呢就是给自己有听的。目前呢我们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数呢只是大约得5-6千人。我们500,000的听众只有 1% 的人呢是支持我们那个运作。1% 的人呢成为自己有呢就只是等于1:99。就只是等于1:99。但好可惜呢嗰 1% 嘅自己有呢佢哋嘅支持呢係唔足够我哋维持呢进行呢免费广播服务嘅。其实我哋需要呢大约 20%， 即係10个人里面呢有2个人成为自己有呢我哋先至可以经营落去。我同阿何国辉将我哋投资喺 DBC 嘅本金嗰4,000万呢已经完全投放喺 D100。而通过过去1年里面嘅广告收入同埋大约5,000几个自己有得返嚟嘅款项呢係大约1,000万元。即是5,000万啦，嗱呢1,000万呢只係足够我哋维持到明年5月嘅啫。所以希望大家呢支持 D100 的朋友，希望你有能力的话可以加入成为自己有，还有使用我们收费的重温服务。但是如果 D100 得不到公众的支持，我们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这样说，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完成了一个历史的任务。但我当然希望 D100 可以细水长流，永远为全球的华人服务，提供一个独立的声音，还声于民。我们只有自己有，行公义，好怜悯，讲真话，就是我们的信念。请大家尽快成为自己有，尽快登记使用我们的收费重温服务，无言感激。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新闻摘要，主持林毓华、黄国同。 早晨， 4:40，咁啊，呢个系第一环节，就系讲下啲新闻嘅系要点啊，大班就晏少少先至咧嚟我哋直播室吓。咁啊，当然咧，今日咧嘅一个系头版嘅新闻咧，主要都系集中喺寻日嘅施政报嘅跟进嘅。咁如果你睇翻啲外国报章咯，咁啊，梗系咧唔单止系头版，直情系咧。是连住好多版呢嚟继续呢就係撑特区政府㗎啦。首先讲下林讲下呢个係文汇报头版咁样写㗎，林郑低津助38,000户脱贫，帮在职自力更生，纾解跨代穷，非派遣计划。哇，真係方死不够清楚，真的整个标题都够已经挺长了。 有这么长的标题都有手段。 跟住大公报当然是就说是梁振英冒号助中产向上流动。大镬。根本在施政报提都没提到这件事的。 真的那个经济发展那里是得少少段。 好啦，咁啊呢个是成报都是呢同呢個文文匯差唔多嘅標題，佢話38,000在職户將走出貧窮線，林鄭冒號嘅低津括弧助自力更生，哎呀真係揾嚟講啊，都係 AM730嘅正啦啊，咁啊都係同施政報有關，佢就話 MPF 嚇呢個強制嘅係呢個係公積金嘅對沖向梁振英追數，邊個向佢追數啊？原來陳婉嫻。爆经文联咧施压吓，咁就系、是、啊呢、這个就系都AM730嘅吓，咁、啊、咧就系、是、另外咧就当然啦，系呢个香港商报咁咧，林郑低津助近40,000家庭脱贫，又系嗰条啊， 一系就3.8，一系就40,000啦， 约数啦吓。 南華早報的題目很奇怪，因為將來拍地會得很多錢，應該將這個入息放在一旁，不要拆一塊，就是Keep Land Revenue Windfall Separate 分開， 中央圖書館不識貨，標題寫中圖館藏畜生的新田，康文署大西鬼三百箱書當廢紙，賣了書，入錯貨，當後來將這些有價值的書放廢，今天《東方日報》報導，另外有一宗色情，申報頭版說元亮昌盛大廈是昌盛， 商場公廁變淫鬥，其他報章也有內頁的報導。另外這段新聞是財經消息，夜場第一股爆升倍購王 Magnum 超額 3500倍 動資逾441億，升到日報的頭條，雖然不是一個財經報紙，但反而將這個放在頭條。另外也有經濟日報，他放這個做頭都對的，Magnum 問鼎倍數超購王，全上限定價，魯行和國際配售街，首日孖展126億。 這也是經濟日報的財經版。 當然有其他不同的版面，《都市日報》繼續說走私奶，即請人即走私，奶粉水貨客排隊去犯法，挺押韻。不過這個又奇怪，我和大班經常的看法就是香港沒有說不准人做水貨。 不過用這個條例禁止人家限制多少罐奶粉帶入內地。另外《頭條日報》說山貨大減價，太古城瘦身，亦是說香港的百貨公司越來越難經營。這間有一間 太古城的一個叫做百貨公司，就會減了它的流面。但是亦有它，當然現在還未有這個負責人出來承認。不過壯壽的，我們將這流面重新再分派過，組織過。這個就是剛才這個是頭條日報。另外就是《明報》這個又很奇怪，我真的不明白，吊牛離山，不是吊夫離山，吊牛離山，免闖路，沒有紙冊山，西貢大嶼山50牛對調，團體質疑治病自首。 有很多流落街頭的流浪牛阻礙了，漁農護理署去年11月將西貢和大嶼山的流浪牛對調。 然後將牛的帽子分散了拆散了牛家庭會令牛不開心、瘦大家找來找去但是這樣有幫助嗎我真的不明白將牠熟悉的生活環境對調就是解決了流浪牛的問題奇怪特區政府處事的方法 可以研究一下離解譜蘋果日報受害人稱被踢落樓打完又錫中大副院長涉藥用被捕這個真是醜昨天蘋果竟然有一個頭條說香港成為奴隸之都 Modern day slavery 現在還是一個學者 一個中文大學聯合書院的副院長兼書院的輔導長涉嫌犯事他還是中大湯藥王宿舍的社監真是好了看看跟進調查如何英文虎報跟剛才我們說的一個有個色情案一樣的標題就說一些在次格裡面的色情的架報被摧毀了這是英文虎報的報章今天有一份報紙可能這份我想是黃國彤都很少看的這份好報 好報名字很漂亮逢星期五東方出版集團派發免費報章頭條當然是娛樂新聞 Stephanie 120萬辣跑嫁妝冠夫姓 厲害120萬靚車這就是今天的大致上今天報紙的頭條 我們都有時間可以講一下看看社論如何明報明報的英文版亦譯昨天當然是講昨天施政報告的開支以及中產沒有得到一個照顧文匯報扶貧不應攀比 發展最利中產即是說中產就沒有事不是不幫你不過就助你發展向上游這些都是同一口徑好了東方日報頭版社論就說發展大魚彈夠釣最怕淪為無米粥政府都是很擔心政府只有一個吹字 英文虎報就是說家庭的傭工被虐待還有南華早報也是說環球掃蕩毒品升到日報也是跟施政報有關低津把好關免好事變炸彈又是怕人亂拿入息津貼 好像我們昨天說的打工的話就計算多少小時然後剛好到那條線就可以拿二千多都是這個方向成報就這樣說頭版成報走到另一條成報讓我再蓋回一下成報他就說認真吸納民意 提高施政效率提醒政府如何做好他的管治工作以及如何落實施政報告很奇怪今天施政報也是當然有外國報章說的他務實多過務虛太陽報的社評托土建屋還有計最怕好事又多磨 這當然也是跟太陽報和東方的論調一樣的小心不能說港字大公報因為他們有雙評論文匯報和大公報和南華早報都有兩個社論大公報的社論其中一個是邵逸夫贏得生前身後名是不是呢 你讀不讀看邵氏的出品必屬佳品出品我有看以前張徹和五虎成長時候看的戲你挺暴力的蛇形全部都擺出姿勢出來對於武打片功夫片邵氏當然有很多這些出品 太陽報、大公報到了《明報》社論的標題是這樣寫的扶貧好事、中產剔坦皆因未知錢從何來是不是呢又說我們大把水剛才我們藍組的頭條也有說的就是如果你賣地的收益 the land revenue Windfalls Separate 不可以砌在一起專帳處理不可以當為補貼恆常開支我們多了30億補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方面這個都是一個爭議性的問題《蘋果日報》評論說低收入津貼未能做到多勞多得 剛才你說的提及昨天大班就說有可能這些邊緣的入息的低家庭就會計算了我做多少工時好我是不是做到某個地步我再做原來發覺都是比我新手版多了500元收入就少了1000多2000元就在計算一下以30元最低工資又計算一下做多少工好呢算一算好 信報說美國會拖延IMF改革 守護美元霸氣不失美國佬真是好南華早報說Building on a commitment 講到梁振英的了昨天我們報紙有說49萬希望他起屋的計劃能夠落成情報這也是免費報章寬減稅務輔助中產這就很奇怪昨天我聽阿森也有說吳志森 很多人就當作施政報告好像是財政預算案即是他已經預早宣佈了有些錢會怎樣怎樣現在也說我不說我不是不做的那就看看究竟胡蘇貞怎樣配合特首689會有其他的安排令到一些昨天聽完施政報告很沒癮的中產看看是不是 有沒有其他方法商報經濟好才能庫房足民生厚不過要善用好好地量入為出理財原則基本法說了很多次文匯報標題切查藥用醜聞維護香港聲譽 死了,第一單元就是第二單,甚至是一個高上學府的行政人員都涉嫌虐待這個傭工。這些我都不知道是否因為壓力太大,就是宣洩 沒什麼對象,就找到一些最容易欺負的,但是想一想 他是很無助的幫助你家裡很多家庭的雜務讓你能夠將你很矜貴的時間去賺錢或者做一些你喜歡做的事情 我覺得有些很多可能印用方面大家宗教各方面語言大家溝通不到而引起更多的可能矛盾菲傭比較融合香港社會因為他們的時間多了很多倍在香港社會裏面昨天《蘋果日報》的頭版報導引致到今天也有其他社論和報導說類似的這個是《文匯報》的社論這樣說的 根據本港的勞工法例，外傭和本地僱員獲得一視同仁的僱傭保障和權益。 但是這次虐待外傭的事件被《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等國際傳媒廣泛報導，甚至連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也介入，要求港府處理好。一時間，這成為國際上香港成為了外傭的地獄。真是，這真是很大的。 我們來講一定要做些撕掉的標籤，因為這個牽涉到人權問題，以及你有沒有重視生命、人家的尊嚴各方面，所以這件事會變成一個stigma，是一個醜聞。你不可以因為給少少錢，差不多依照法例當然有一個最低工資的規定， 對我們香港的打工制度都是雞碎那麼多錢，他虐待別人不行。為免讓極個別的害群之馬，令香港顏面掃地，警方必須展開全面調查，將犯事者繩之以法。警方不是執行勞工條例會是警方的嗎？ 我想虐待當然刑事，另外林伯說得很好，我們當然勞工處也要看，因為我相信虐待人不只是包括勾他、刮他、踢他，你在另一方面有沒有地方睡，我不是說一間分開的房間，你真的有張床給人睡，或者是有沒有 衣食足、有沒有飯、有沒有衣服、有沒有家放，這些很多基本的人的尊嚴待遇，這些是應該勞工處。香港的勞工法例說得很清楚，僱主有責任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誰不知你這個僱主就去傷害他，罪加等等。背道而行，我們新聞時間。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政府沒有一個高地價政策，如果政府有高地價政策，政府不會那麼落力去增加土地供應，無論是短期的、中期的和長期的。由於那個家庭的需撫養的人口是比較多， 而且亦可能是偏向多兒童，所以一個人去賺錢實在沒辦法可以支持到整個家庭，所以出發點就是幫助這些弱勢的家庭。這樣是一個仇的樣子。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 主持林毓華、黃國彤。 8時10分， 我們又回來了，剛才你看那個影像的片段，大家就會看到了，這個就是仇的樣子，這個就是仇的樣子，這個就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說話，還有我們在畫面會見到他的，算是笑笑口還是苦笑的口呢？始終說， 我想他笑笑口和苦笑，我看不到他的表情，我覺得現在的高官林伯真的，包括我們的特首，那些樣子都是慢慢交壯了，像一個立場人多一點，我看不到他是喜笑怒罵，有這些表情，那個人性化是明顯是少了，特首最明顯的了， 頒獎給學生，人家學生上去領獎的時候，問你為何你不跟著民望、民意的施政或者做任何事情，他就看著你笑，又沒有表情，又沒有成，這些所有的，我想一舉一動都是令人覺得我們的所謂的特區政府是官僚化，是完全是官僚。 跟這個民生是斷，好像割離了。 我是越來越怕他是好像我們北面 全部是講的一套你講的話他就看著你你都不知道怎樣反應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大家怎會有溝通亦都是你怎樣可以觸摸到脈搏你所謂的觸摸脈搏完全是你聽下面一些反應跟著在施政報告好像我們昨天所說重複又重複講我怎樣人性化又有碩士生怎樣嫁案層樓向親戚借錢<笑> 然後上面創業看一看有誰這麼好的機會然後在旺角撞到一對夫婦那間屋這麼小怎麼生兒子這些東西另外又說有主要學生又柴又米怎麼生所有這些他每一段都是有講一樣例子出來的然後作為一種感性但是人的感性是感覺來的 是大家在電視機看到你特首跟人對話你特首跟人溝通的時候那個人性的表現看今天的報紙都很多有引述香港大學的民調的一個調查譬如我們現在拿著這份叫做信報這個叫做施政報告回響一劈頭就這樣說特首梁振英在新一份施政報告被視為重基層 轻中产广大民调调查在公布后进行调查显示施政报告评分明显差过去年本报向广大民调索取详细分项数据显示跌幅主要受累于中产级别的评分较去年大跌 且这个跌幅明显高于自评为基层或高收入阶层 今年是評分的,較去年下跌了 2.3分 得分是54.1分 我們的標題昨天在Facebook登出來 天價換民望 689用200億買3分的民望 每分成為66億6千 多條六,三條六,魔鬼來的 我們當然是看了民調在梁振英的民望亦都在信報亦都有說不過跟過去一年施政報告對梁振英的民望是有顯著的提振作用評分同樣錄得是3.3分的升幅報48.9分梁振英的反對率 較本年初亦有改善,減少5%,至53%,支持率則上升2%,至29%,29%。 這就是我們Facebook所說的 你每一分是賺了多少錢? 對出來,真的。你看細分圖是有趣的,雖然你說扔很多錢來,是想幫那些 基層人士但他們不是真的滿意得很多不是那麼多因為我自己的感覺我覺得野比較中肯一點我又不覺得是賺錢去輔助我們的在職低收入的人士是派錢因為派錢原則上是無分你我不分巨勢全部個個有 我們始終這個做法來講是一個扶貧所以如果是有需要的人士是應該接受我們社會的資助所以派錢一說就是絕對不適合但是剛才很多頭條各方面我們讀了出來政府經常說幫中產經濟上游我自己立刻翻一翻我們的施政報告 他是第二項是講經濟的在經濟那裡他講了很多的題目但是都是老生常談金融業、貿易、旅遊、專業服務包括我這行都不知道現在年輕人不知道多慘接著就是航運、知識產權、物流各方面其實樣樣東西 我都看不到一個方向感我覺得香港在經濟應該怎樣走一個方向呢同時有什麼東西是協助我們的 中小企業是推動我們的中小企業有什麼是令到營商環境改善，這件事是直至都佛堤，在這方面來說我真的很挑戰，會不會他又好像他所說的，他真的很看重這個中產，要稍後才有其他具體的政策出來幫他包抄，幫他鬥著鬥著，我樣子不是很熟，我樣子你像很熟，然後說多一次，我樣子很熟，看著你會很熟，然後面無表情，我覺得中產的怨氣其實不只是說 月入三萬、兩公婆工作，然後又有子女，可能還要請一個家用，然後才可以太太退出去工作，不是說我們是交多少稅，我們的入息稅那些方面交，我覺得香港的稅項不是說是低，不過我們給很多間接的，你買樓，你去買其他所有的物件都是根本是分擔那個是 為什麼這些地這麼貴，我很簡單說，我不說買樓，我純粹說買樓，大家立即想到印花稅多少錢，然後我給多少印花稅，這個不是，樓價怎樣高企，為什麼這麼高企，除了是發展商無良之外，是政府的高地價政策，你賣地出來這麼貴，他建的樓的話，一定是貴上加貴的。 我給的高地價，我買樓平均來說香港人差不多六成的收入是拿供樓，你這方面的供的樓其中是因為香港政府的地價的高企，這些為什麼不是稅收的一部分，你計算這條數，好像藍祖所說，你的 land revenue The windfalls should be separate. 你應該將它撥開，好像林伯所說，另外戶口專責處理，你不要將它撈起來，然後去補貼恆常開支，如果是這樣就大碌個大碌個開始。中產固然是覺得是擔憂，特別是擔憂就死了，每個年說是有額外的30億。 會不會計算完整個數字都是一個虛的數未知的，所以當徐英司長在施政報告之後出來說加加埋埋這麼多樣，等我們每一年多了200億的時候，就有些人混淆了，以為這200億是所有出來幫低入息人士或其他的，當然就這樣不公道，要搞清楚數字，數字是要搞清，但是 從中產的角度我心智是體驗到頗有觸襟見爪的感覺，如果你是月入，我很少見一個人月入5萬，兩公婆加起來慢慢緊可能有4到5之間，但是已經做到盡了，我真的見到兩公婆 7點多就開著燈了，早上起床找些食物， 不停地做，然後是日落而息，是日落地還要過一段時期拖著很貧乏的步，然後你看到地鐵那些人面目目的開始，大家傻傻的，上班的時候是真的，上班的時候開始吐，然後上班的時候簡直是累，然後長年累月是這樣做，有多少還是把東西帶回家做。 香港人的勤力、香港人的變通各方面是世界之最，這個是我感覺到，最少我跟東南亞國家比較，我去美加、去英國跟他們看，人家經常說生活質素 The quality of life 特別是新加坡是鼓吹休閒生活的。 有條命啊，如果開始憂心的憂，憂心的憂。 我拿著《信報》余錦然的專欄，他這樣說，行政長官梁振英昨天與學生見面，形容自己好像學生一樣，亦都是剛剛考完試，因為他剛剛發表了一個新一年度的施政報告，要去立法會出席答問大會，你覺得昨天答問大會他答得好不好呢？ 雖然繼續會有幾個激烈的議員繼續會對他用一個不太禮貌，他認為搬人走，踢了人出去，掃了人出去，但是大家可以有眼目睹。梁先生說，如果考試來說，我就覺得他是出貓的。為什麼不是出貓？將那些東西拿來<笑> 已經一早抄下貓紙，然後堆出來，然後將那些現存的東西拿來派，將剛剛線的文已經有了，改頭換面，好像林伯你說的版權、報紙、新媒體，就這樣改頭換面，自己來，東西就派了，派了之後，錢是我們的，一定是我們的錢。 他老人家派了，林鄭又得益，但是好像大班所說，今次的施政報告好像胡佬一樣，胡佬上面是肥仔水，你那些地積比率 pop ratio 加20%，最高加兩成，很厲害，中產就叫救命了，沒有啊，看看 你看我笑，是不是你笑？你看我笑，你美麗少女嗎？我纖腰而已。然後下面都不是肥的，下面的話都是一個很窄的腳的葫蘆。在這個情況之下，香港怎樣去走？我們的年輕的一代怎樣可以在教育制度之下可以品格兼有、品學兼有？ 我想想现在个个都谷，什么学啊，什么什么，那品是大家忽略了的，很多真的。没有的，我们那都说了，特首的位置都是骗回来的。如果我们说真的社会的风气，就是这些人是这样，小就争相效尤的。是啊， 上梁不正，下梁歪。当你的上梁 是我們的特區政府最上上梁，你是怎樣謀其位，我不說你是謀朝散位，因為謀朝散位來說有血緣關係，大家沒有血緣關係，你真是互插，但你插得很厲害，而且你的插是你自己本身都是有很多東西，你要這樣對，拿了位置回來，然後你又做得不好。 你說朱元璋說上去你不理很多人，謀朝散位，他做得好，你這些做得不好，而且是另一方面亦都是令人大家指責的，就是我們的政改方案，一個是企圖瞞天過海，企圖逼我們香港人接受一個，我不覺得是可以順為普選，拉不上這個字， 完全是將國內的思想、國內所謂的法制，我從來不覺得國內的法律學者是法律，他們學的是法術，他們是術士，他們不是法人。法術，然後將這種觀念是偷天換入，不言而喻套落我們香港人身上。經濟方面，我不覺得有大的出路，教育方面 我不覺得有很創舉，除了我們幼稚園、學券，但是那些都是杯水車薪的，已經開始在老人香港老化方面，我們怎樣面對，我們醫療方面怎樣去增進，在各方面來講是乏善可陳。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特區政府你還厚言對於小學生和我們的小領袖說， 我今天都考完試了，林伯。施政報告的標題是"讓年青的各展所長"，教育局局長被人問有沒有搞錯，就寫錯字的時候，他不回答，一灑就灑去給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去答，曾德成就踢爆了，就說年輕 年青女子的那麼好，年輕會好一點，證明網民的中文程度比特首更好，年青時代， 就不是年青。 原來他說 曾經在一個場合跟鎮英哥討論過年青一個詞，大家都覺得年長的相對詞應該是年輕，不過年青一詞已經是約定俗成，覺得用了都沒什麼問題。 多聽多聽還有多聽每天訓練 哇,今年一月尾已經是農曆新年了,還沒想到買什麼做手信,你不要告訴我送盒曲奇餅給人吧?你不如買盒月餅去拜年!聰明了,我們D100固網收音機,300元一個,買二送一添,如果你帶舊的DBC數碼收音機,每個還可以當120元用! 在哪裏有得買?可以在上環站D100,或者親臨我們數碼港D100廣播中心, 又或者在深水埗Ideal Radio都有得買! 查詢電話 2297-1999, 這樣就一路聽我們D100,一路賀新年! 恭喜恭喜! 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政府沒有一個高地價政策。如果政府有高地價政策，政府不會這麼落力去增加土地供應，無論是短期的、中期的和長期的。 由于家庭需抚养的人口比较多， 而且可能偏向多儿童， 所以一个人去赚钱实在没办法可以支持到整个家庭， 所以出发点就是帮助这些弱势的家庭。 这样是一个仇的样子吗？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主持林毓华、黄国彤。 8:38 刚才我们新闻之前说的是你劝喻市民应该提升自己多看书多学习， 当然最好的当然是能够读大学有学位有资历得专业人士的身份， 但是我们教育局长怎么说呢？ 现在是71,000到2021到22年 是跌到45,000的， 所以是要预计有关的趋势的时候， 我们在每一个层面的这个部署是要来得小心。 小心？ 你为什么不可以将那些副学士的学位连接上去大学，加多一点，为什么不行？他有提的，但是你副18年他就会多了你可以升上去的，但是也令人质疑，如果你是这样周周接接，为什么不会加？ 直接加大学的本科学位，想想如果是记忆中副学士当初的设立就是让年轻人不会那么快失业，当初原意令到你的失业数字漂亮一点。你然后在现在副学士读出来，我自己对副学士的观念就很含糊的，在英国 我去英国之前在加拿大应该有很多community college， 但香港有社区大学，很多课程是给你读原则上是有实际的用途的，但是现在副学士你读完出来说你是不是有另外培训的机会，譬如说你读了副学士你酒店 你飲食、餐飲各方面，這些比較實際投入服務行業，但是每個讀的話都是有一個是給他真的有見習的機會呢，同樣是這些問題來講是浮現得很緊要的，這個配套是很緊要的問題，亦都是在法律界都是，你是有法律畢業生，但你沒有機會 跟師傅，沒得入行學師，行行都是這樣，所以你沒有配套的計劃，你跟著你又將它有少許不倫不類的，你又將它銜接下去，不如你真過去大學學位，這些是比較最實際的，都是過去都是迴避避，所以劉俊濤真的應該很珍惜的機會，李柱銘說，如果你轉行 入法律界的，他愿意做他的师傅，收刘俊濤做徒弟，挺难得的，老了少少。如果这样的年纪入行，其实现在的行内也是很辛苦的，你是找不到师傅，你就是出来的话，你是有多少机会有机会给你去真的去做案，各方面来说 亦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样我们副学士我是很质疑的问题，你读了之后你有没有配套计划去等他真实实习，去将他学到的学以致用这方面。但我看到一样东西，就是让专上学府高等学府学一样东西，现在他们的自知课程就是学人做生意，大学变成我们经常都说大学 有很崇高的辦學理想、教育工作，現在我們看到的反而是他們只懂得掠水 一盤數， 不用搞定半數我想校董會不要說那麼多了計數吧哥哥仔收支不用出糧不是出給下面的夥計我不用出糧會是這樣的但另外一個我們的增加資助高等教育我是有些質疑的就是有推行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讓透過 可以課程收業期內獲每年最高萬元的補助金這個萬元是港幣來的換了人仔萬二一億多而已那會不會推年輕人去死呢這方面也令人質疑我也聽過立法局的質疑你是不是殖民色彩洗底有這些質疑當然是 北望不是一個錯的方向但是我覺得一件事要實際你不要找這些很多東西出來就向北面討好希望神州大地北面的人會那些高官乖仔聽話這個可助之才這些北面認為可助的人才 未必是我們香港可以接受的人才我昨天聽電台的封煙節目以及在議會的討論有人批評特區政府或者六八九先生的安排你是不是將我們的高等外判去內地做現在太流行外判了 我們也不可以否認他也有尖子計劃幫香港100名傑出的學生也是人才有尖子計劃但是我經常覺得很多東西太北望的話香港就不用怎樣北望了你看看自己旁邊左右都是北的不用怎樣北望他們已經來到香港了已經到了來到了我們不用向北他們已經南移下來了已經是移民政策有些理論是香港是這樣每天批150名的國內人 根據我們基本法22條其實我們也可以參與 是不是那些150名應該是怎樣 我們也沒有參與這些是家庭團聚的大部分我又不知道有多少家庭團聚我又不知道多少錢多少人給了錢那邊的公安團聚快了很多年有些是七年有些是給了兩年多三年我看到已經下來了轉了戶籍 轉了戶籍不在那邊排排那邊三年下來我都花了很多那些是洗冤枉的我生氣那筆對數很多這些來大家也都計算每天150這麼多年來已經北移了多少人來香港當然我不會說北移這些人不會對香港貢獻他們將來是香港的一份子 我都老了我們跟大班都是這個節目我們都說我們不反對人來香港生小朋友因為真的我們香港的打工仔很多中產特別是這麼辛苦可能也覺得如果你要栽培好你的下一代你是沒有信心的在這個環境不如倒不如養隻狗仔好過了這個中產其實想法我們期望中產期望什麼有些好些的教育是不是 出來空氣環境好一點有些我們香港這麼珍惜的後花園我們的郊野公園不要挖了它起了地建屋另外一個就是空氣不要像北京那樣現在我看報紙說剛剛開始回家過年了北京的天氣開始 有很多霧、水各方面開始來北京的霧境<笑> 空氣質素這些全部是我們最怕的一件事，我們香港人中產要求什麼？教育和環境好些，居住的地方真的有得住，很多人不是希求買樓，我覺得住才是問題，住是一個大問題，想想住不是一定要own the property， 可能是 ownership是一種privilege，是一種特權，但是我要有得住，在香港來說房產不只是一個用的問題，也是一個有個投資的價值，所以當然我們明白物業不是一定永遠都會升值，都見到曾經出現過會有個負資產，在這方面來說，但是最基本住的問題是令到我們的三十多歲那些是很頭痕的。 你說想車樓以前說百多二百元，現在說三四百，最少四字頭，大家乘一乘，三乘百二萬，跟著供，每一個月供多少錢，跟著二百多萬，跟著下去，你供多少年，你大半生已經是為了層樓去打工。 還在教育方面來說，現在幼稚園已經開始排隊了，大家打崩頭，幼稚園來說資助學券能夠幫得多少成呢？我拿著這個大公報，這個叫做施政報的系列，強調47萬個單位承諾科學， CY 有信心， 10年建屋達標， 道讀這樣寫的， 特首梁振英就任后一直积极解决房屋问题，他在施政报告里承诺未来10年供应47万个房屋单位，梁振英再表示目标是经由长远房屋政策略督导小组讨论而定出，强调数目相当科学化，有信心可达成目标。 他承認重建華富村是不容易的，但政府必會本著迎難而上的精神，將問題解決，改善居民的生活，經常都迎難而上，政改又不見迎難而上，房屋政策我覺得一向是他的，應該是他的強項， 他本身的職業都是這份，但處處暴露他的無能的弊，拿的地好像我們昨天所說是GIC，是我們的社區政府用地，這些地本身來說為什麼會劃成GIC呢？因為那個community是有這個需要的，配套，你看看很多的GIC地就在公屋附近，公屋 每個都向上游，但是你連廁所室都沒有，你不要說圖書館，給一些地方讓小孩讀一下書，行不行？不要說我們多口，建制的人士，例如城規會副主席黃遠輝都說，他亦是新兼長策會的成員，他都說有什麼法子呢？ 你說是沒辦法的，除了在其他地方是不容易拿到這個土地的，所以城規會現時就大量的GIC的土地 改申請的審核，但不是所有的申請都會得到可以改變成住宅用地，所以你不要以為你自己高高在上，你說要動 是動不一定的，我們也有一個程序公義，在這方面來說，我希望城規會會守得緊，但是我要告訴大家，他所說的80多幅土地是很多都未經城規會批准，他自己計算了那一隻，他就開始想，我押下來你一定過，但是城規會有一定的規則， 有一定的procedure， 有一定的公众咨询，我是恳请附近受影响的居民据理力争，跟着那个咨询程序， 要解決很多基本的設施配套和基本的交通運輸問題。 當然因為先前城規會有些規矩不可以無限次講於是就成堆人撤退那次來說因為你規矩的時間你可以我又見到城規會的理由因為那麼多人說每人限說五分鐘 我只有5分鐘,5分鐘,10分鐘,10分鐘未夠,不讓說,得罪了人。很多時候你在法庭或者很多的tribunal,聆聽會各方面來說,你就是過了時間,我們的取向都是,你大概還有多久,重點一點,講下去,重點一點,不需要講那麼多。 泛民逐節、黑吐說話好像我們的節目一樣我們真的一針見血一夜夾中所以有時候我很奇怪的人們去到這些場合說話的時候就說好啊多謝主席多謝什麼委員會讓我今天來到浪費氣我多謝媽媽生我出來的口我多謝我爸讓我口可以流利的廣東話我多謝我婆 每天煲嘢俾我食,我有牙。所有呢啲都係直接啲囉,好多人嘅時間就控制好啲,但係亦都係人哋我覺得好多嘅聆聽呢,材料啊,各方面嘅聆聽呢,就係唔好話因為一時夜之爭,就係自己放棄自己嘅機會。 很多程序但會不會政府也有法子在我們話有程序如果將裡面的人大換班每個都不知道為什麼跟他想法一樣那就死定了死定了我們這些神會有機會了是不是能夠所有的東西同聲同氣呢這個是很值得大家注意的事項 最好了,不要說我們經常都說我們有些意見跟別人語別不同,又或者我們故意好像是在挖他的瘡疤,今天我拿著這份叫做建制的報紙,訪問的是建制人士最好了,黃遠輝,難道他跟我們一鼻孔出氣嗎?沒可能的,他解釋了 今年政府額外覓得80幅可供改劃的土地大部分是本屬學校或社福用途部分屬於工業用地需要滿足一定的改劃條件例如交通配套、空氣流通、排污等機器設施然後才有機會得到改劃的土地若全數地皮都可以改劃作住宅用途 將提供至少20萬個單位,前面有很多障礙要做,那些障礙來說,好像梁振英跟小學生說,我考完試,先把東西先過數,這就是我們特區的心態。接著這句話,可能我要申報利益,我在地產公司工作了。 黃遠輝這樣說他同時關注政府過分增加公營房屋的供應有機會令私人地產市場出現萎縮地產商日後參與土地拍賣活動時出價不會再積極他建議財政司長在制定政策預算案時應考慮日後賣地的收益會如何影響政府的財政收入所以就是為什麼說 是不是這個仇樣呢但是我們的特首有個後著的不是那個pop ratio加大嗎所以你們又應該調升那個價值很多事是可以見到是有想但是想歪了 而且很多時候是將個人的希望、自己的民望提升或各方面，而是將大的public interest放在旁邊，這是一個開始慢慢浮現出來的問題。很奇怪，CY想的事跟我們一點都不同。 譬如他在聽電台的市民提問質詢的時候，一說到擔不擔憂人會這樣流失，移民的時候，他就說不是，很多人很羨慕香港。這就是他很奇怪的想法。沒有東西的，有很多時候我又體諒他，因為他不是這樣回答，有什麼回答呢？他不是這樣，因為我們有中國做靠山，有神州，我們香港是福地，想想我們是 托賴我們是沒有天災，我們亦都沒有泰國那些激進的所謂的抗爭行動。那些泰國越來離譜，有炸彈，手榴彈開始。又回到那句，何時候特區政府會旅遊的警示，何時會用紅色的警示呢？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麼。還是轉黑色的。 所以這些是後知後覺，樣樣東西不踢他不動，然後踢他的尾，只動過屁股，頭一樣放在那裡，這些全部是我們香港特區政府的特色。沒有的，好像我們所說，上面是這樣，有下面的一定是更加學到十足。你都不緊張，我為什麼不緊張？我們公務員的架構 一定要很堅強，公務員的職責大家要守住，我們市民亦都要守住我們的公民權利，守住我們的發言權。我想這個就是香港最好的一個護衛。我們看到很多主流傳媒的陣營都開始被河蟹，更應該珍惜每一個可以說真話發表意見的平台。沒什麼的了，這裡還有的，1831、138 第48屆工展会铜像之下， D100户外直播室摊位， 24日不平凡的约会， 全部是属于大家的和礼物的， 带动我们喊多次 D100好吗？ 由你开始， 1、2、3 D100 哇， 我来了D100电台和你打电话，是啊，大巴的电台，挺好啊，连长途电话都悭回， 24小时都追的， 24小时追啊， 我们的距离越近，D100的力量就越大。 今年的成功，传来一班充满笑容的 D100义工， 24日紧守岗位。 我是D100的义工 Henry， 我是D100的义工 Sandy。 你好，我是梁家姐。当找到大班流失的听众，就好像找到失散亲人一样，那么开心。有了很多热情的听众，带备食物给我们，支持我们，鼓励我们，真的好感动。 很多谢大班和Morris呢， 搞了D100给我们，希望D100站立得住， 继续捍卫香港的言论自由， 继续为香港人发声。 还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和到场打戏的自己友， 还有是D100的各位升级主持， D100一岁大了， 我们热切期待 D100两周年。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政府沒有一個高地價政策，如果政府有高地價政策，政府不會那麼落力增加土地供應，無論是短期的、中期的和長期的。由於我的家庭的需扶養的人口是比較多，而且也可能是偏向多兒童，所以一個人去賺錢實在沒辦法可以支持到整個家庭，所以出發點就是幫助這些弱勢的家庭。 這樣是一個仇的樣子嗎？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林毓華、黃國彤。 《蘋果評論》林本尼就講到低收入津貼未能夠做到多勞多得， 他就说，已故经济学家弗利文早在1962年他的著作 Capitalism and Freedom 里面就提倡透过负入息税去提升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引入类似的制度去舒缓在职贫穷问题。经济学家和社福界人士在不少扶贫措施上面意见都分歧，例如引入最低工资、标准工时和全民退休保障计划等等，唯独是在负入息税和低收入津贴上面取态比较一致。但问题是任何一刀切的收入和资产审查都会带来多劳未必多得的后果，例如一对夫妇加两名子女每个月的收入啱啱好是四人家庭中位数，即是31,200元的六成，即是12,720元，每个月就可以申领2,600元的一半津贴，即是1,300元，加埋起嚟就有2,020元的收入。但是那些月入啱啱好是超出了中位数六成的家庭，例如每月收入是19,000元，就1元津贴都冇。结果就是整体收入加上政府津贴是会较领津贴的家庭重要低，要避免出现上述多劳未必多得的情况，政府就可以考虑采用弗利文建议的方法去推行低收入津贴。现时已婚人士免税额是每年24万，两名子女的免税额是14万，一家四口的免税额加埋就是38万，即是每个月大约是31,666元，啱啱好是同四人家庭中位数31,200元差不多。如果家庭收入是高过这个免税额就要交税，如果低过的就可以领取低收入津贴。政府应该整合现时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的各项援助，包括交通津贴、公屋津贴、综援津贴、关爱基金各项津贴，避免出现享受双重福利和需要多次审查的情况。而信报的余锦贤在香港密博就讲到，有政府官员评估民情的钟摆已经是摆向另一边，社会就开始质疑不断派福利是否恰当，政府财政状况长远能不能够负担得起，民情出现变化，因此政府在下个月底公布的财政预算案是否继续大手派糖，就成为政府另一个两难问题。听说政府内部亦都斟酌是否一如以往这样大撒金钱推出多项一次过的福利。而同样是信报的金针集亦都重温曾俊华上个月在他的个人网志入面的内容。曾俊华就说，本地未来经济将难以维持过去十年的平均 4.5% 增长速度，加上劳动人口下降，医疗、安老、福利等开支持续上升，终有一天我们就需要动用财政储备去支持公共开支，而储备用完的一日，政府到时就必须增加收入，例如是加税和发债。 加税啊，又要是要多啲债务系嘛？咁但系特首啊，讲到真嘅一样，唔会加税噶，我哋有家当噶，够用噶啦。 佢短期咯，劈炮啊嘛，谂住 啊， 谂住劈炮 啊。嗱，呢个当然咧，就住呢个贫穷线喺九月份公布之后咧，咁啊，政府做好多功夫嘅。咁咩低收入在职家庭嘅津贴咧，咨询咧有好多唔同嘅系团体啦。咁咧好啦，究竟呢个系社会各界就住呢个计划咧，应唔应该设有呢个资产审查咧？你觉得应唔应该咧？吓， 系，我觉得系。正话即系亦都系有读出嚟嗰阵时咧，亦都有提到咧，我哋其实有津贴啦、公屋啦，同埋交通津贴啦，咁关爱基金嗰啲啊，其实呢啲嘢咧喺你即系低收入嗰度咧，佢系攞取呢啲嘢，应该大家成个一篮子应该计晒嘅，咁就免得佢哋就攞到双重嘅福利咁。咁呢啲方向都系啱嘅。咁我哋一向都讲紧啊，施政报告之后。財爺的即係跟住個財政預算案會唔會配套呢？咁亦都係 中產的怨氣 譬如說我們臨界那隻三萬多的收入方面來說是不是可能脫離我們的稅網會令到它不需要去納稅呢這個就是亦都是蘋果的社論 它提到Capitalism and Freedom裡面的一個理論 所以始終財爺都說 我有沒有仇呢不仇的話我覺得都是可以的因為在現在來說我們始終有很大幅的財政即是我們的盈餘和我們的外匯基金那方面也有大筆數但是這些是我們的家當來的我們的家當來說是要守住如果你用到老本的話已經是很敏的了香港的稅基不是闊 但是我們托賴,我們有其他的,好像我們的stamp duty,我們買樓,還有我們在股票那些tax,也有加上我們的賣地收益 但是這些都不是經常的一定的必然的收益 在這方面來說,所以我也可以預期很多學者,說我們會不會去到加稅 加稅也有直接的加稅也有我們所說的無痛的加稅在這方面來說是一個大家很長與深思熟慮的問題但是社會燃眉之急的話很多事情我覺得以其是真的你在這方面想你不如是增加香港的經濟營商環境 營商環境最重要的就是守住大衞，守住我們的政制，開放的政制，法治的制度，守住我們核心的價值。在這方面如果你守得住來說，香港只是有一個創業的環境，有一個大家信賴的一個基礎，我亦都關心到 我們廉政方面好像比國際評級跌了在ICC那裡跌了一級在這方面來說我們的廉潔的程度這些才是我們香港核心的精神我們如果北望神州它欠缺的是什麼呢神州有地啦有人啦資源啦學的科技即是那些 手班眼鏡功夫其他很多科技的知識學得很快他沒有的就是我們的核心價值他沒有的就是我們香港人的信念自由經濟言論自由和我們的法治精神和我們傳統的小政府大市場在這方面來說我們一定是怎樣令到我們的核心價值能夠是倍增 然後這就是我所說的自我增值在這方面我們自由判詞我真的頂你個肺每天都說一次頂你個肺因為傻了你開始法官的判詞如果你不滿意法官的判決你永遠可以上訴但是你將法官的判詞拿出來 一定是斷章取義每一個法庭的判決陳詞你不要說開案陳詞結案陳詞現在書面的結案陳詞分分鐘是二三十版法官是融合了各方面的意見然後加以判決審的案分分鐘十多二十天你又沒有聽你都不知道人家說什麼撿著人家的字 就在吹噓你的外字頭你真是比黑社會更壞在這方面來說我覺得他們是直接是遊論著是毀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對於這些人我會聲色俱厲地去追究他但是我們始終我們的法官說我們會硬正的應該<笑> 應該是包官和巴志金他的太太也是高等法院的法官應該有本書出的叫做《Crocodile》好像漫畫一樣 法治精神、基本法的看法和各方面的闲释、解释各方面是守得住的，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会守得住、我希望是 一定不可以退却，因为如果我们让内地那些括弧价值观念影响我们就没命了， 不言而喻啊， 原来那些立法行政的司法是要互相要大家要支援的，死火了、 互相协助、互相协助来说是没有紧要的、互相协助互相协助你是真的找出个真理咯、互相协助你是找出个党想你做的事情就瓜得了、开始、这个是大家要分得很清楚的一件事、这个也是今时今日来说我们能够法律界守得住的话就因为仍然是比较老一辈在这里、就是我会很尊重我们司长或者各方面，我也都相信他本身是一个法律人，在他血里面逢亲法律人血里面流着的都是自由民主法律、在这方面来说能够守得住，但是不要为了自己的职责的位、官位、或者各方面而去讲一些评论一些东西而是唯心之论、这方面呢就我真的不想见到了， 即是不要贪到虚荣、财富、权力、权贵的关系，真的 权力是会令人迷茫的我想问一下是不是 是永无止境的， 但是人生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去到至死方知万事空，是不是真的去到这种境界你然后就知道原来一切都是空的吗？你不会感觉到本来就是空的吗？你争的名以利还有是很多很多霸权、权力欲、所谓的名衔、官位、财、各方面来说你享受到什么呢？你不觉得出来看下个天闻下啲风然后看下啲草跟啲狗狗打个招呼跟自己相熟的人自己的即感性方面你不觉得这个是更美好吗？想法、但我们都是老了是是、 我们年纪大了，即不过还是要坚守一个的是、监督住一些这样的流弊和这些政府的政策， 我好想是由后生仔去守的、我好想是后生仔守的、其实我们昨天、我们主持三个加埋，我自己都想哇福禄寿加埋都200岁了开始即在这方面来说守住这条线的不是我们，我们应该是真的后生的一代是出面我们 D100 望着出面，我很尊重 D100 的员工的，因为是、待遇就不会怎么好了、一定比楼下差的了前途呢也都是比楼下差的了所以呢 有的是理想、 我们 D100 连大闸都要拍卡入的，现在全部是重换心锁的即是怕人打那只的但是我们仍然是很多，我见到很多我们年轻的面孔是仍然是热血沸腾地在外面工作，这个是 D100 的精神，也都是为什么我觉得加入 D100 的行列是我本身的一种安乐、 当然我们就不要只是呢是相信某一方面的一些舆论，你譬如其实今天的社论都讲哇好多，如果看啲外国报章你就觉得香港就真係哇前途似锦，真係样都好掂，哇一日又可以北上啊，又啊又有咁多嘅係使费去照顾啲社会不幸嘅人士啊，哇真係我哋生活在福土啊，真係落土嚟喎，真係啊 呢啲所有嘅财政各方面嚟讲不是特区政府储回来的，哥哥仔是我们一路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带入来的，我们自己积累下来的，即是在洗钱这方面你在洗大家的钱、不是洗阿爷的钱、在这方面来说慎言慎思理财的原则也都是 在施政报里面，我觉得是帮一些非华裔 的我们的香港人就去学好的中文是挺重要的，但当然大班就觉得这样做都不行，是吧，不够的，譬如昨天也有其他人士出来发表意见， 不可以认为政府承认少数族裔是以第二语言去学中文态度和方向正确是一个突破不过他认为施政报告提及的中国语文课程第二语言学习架构含糊又没有一个正式的课程担心落实的政策时就会走样或者与现时的政策没有分别 無法真正幫到學生學習好中文,反而浪費公帑 所以我就說,好的政策,有資源 交給吳多店局長,真的是吳多店的機會偏高 如果你是要學中文,其實我覺得比學英文是困難的 因為中國字是一個字一個字記,你當然 要帮助学中文来说一定有一个特别的课程令到他们会明白如果我们指中国人和小的李白、吟诗、诗性他都会明白你跟比较是我们印巴裔或者各方面小数族裔李白、白里就认识 李伯,這個無疑是一個教育的問題。我自己的親身經驗,我們早一期,已經30多歲,在香港出生的,那些是少數族裔,我剛剛接觸過一個,我問他,中文你懂不懂寫?不懂,英文你懂不懂寫?不懂,我連印度文都不懂。 我怎麼認識呢?有沒有共?即是三一仗。因為我知道你在油尖旺工作了很久,當地有很多區很多這些印巴裔的指責。我希望是現在繼續成長的,我們少數族裔來說,是melt together,是融入香港的社會。我們是一個融和社會很重要。 不過教育局局長當然我們很擔心但他有些副手教育局副秘書長李美祥就說有信心 2014-15年度下學年就會推出 局方目前已經展開了大量的工作包括開展職業中心的中文課程調適課程結合相關的經驗設計出應用學習中文語文的課程 中文語文課程是講廣東話是嗎應該是講廣東話但我們的書面和我們講的又不同不過他們最大障礙就是掌握不到文字如果你掌握文字之後即使我們普通話不靈光但我們都可以看文字都用文字都溝通到但如果只是很多外籍人士就算在香港住了很長他把握到日常生活是用粵語 但一去到普通話就卡住了普通話我有學普通話因為普通話來講它有另一套方法教你而且它有四聲在這方面來講它又有一套制度當然是如何去定立少數族裔能夠學好我們的中文兩文三語 是一種一定要起步的我們聽聽聽眾電話看看林先生一線有什麼想跟我們討論是否講一下語文問題還是其他問題早晨林先生早晨 是的我看他的施政報告看不到他梁振英怎樣兌現他上台的承諾完全是 香港人的事情扔回大陸好像他說過萬元資助的大學生為什麼要香港人上大陸還不設限制我不如叫那些議員叫萬元給大陸仔在大陸讀書如果他想下來就不用了你在大陸的萬元叫他自己拿萬元申請萬元在大陸讀大學就可以了我們如果香港人 回大陸讀書又說要上去創業那幾千元有什麼用啊我們香港回來你上大陸賺幾千元那怎麼生活啊即是我們香港人全部逐個逐個回大陸了 不是的內地也有很多大企業的 九百多間大學，大陸用大把，什麼大學都有，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就完全將我們香港人下一代的福祉歸邊，永遠都是你們是二等公民，大陸就是一等，現在好像我們說那些大陸人下來，什麼都有福利，因為終審法院說了很多東西。 譬如你七年已經不需要了，即是現在說到可能一下來已經申請到了，好像今早、昨天林鄭都已經說所有福利大陸下來已經有了，不需要審查，不需要審查。但如果他是香港的一份子，是不是他都應該理應得到其他香港人得到的照顧呢？如果他在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 他就說已經有在做了，你不要排斥那些大陸人，大家都是一家人，但你聽你的語氣你不同意嘛？我當然不同意，怎麼會同意呢？一班人原本都不是香港人出生，不是香港人在建立這個社會的，你走下來就說要拿什麼，我們香港人每樣都被他限制住， 好像現在我們大學的學生，一些學位其實很多已經被他侵佔了，他寧願不給你，他都不會，人家大陸那些下來申請不到或者不夠資格都不會給你，根本就是這樣。但是林生，我們有些容許這個內地的學生來入大學，不是這個意思的，他是想他有這個，大家有互相的 認識，有個不同的學習環境，以及你知道他們下來真的很用心讀書，令到我們有些可能很心散的年輕人，你體現他整個制度已經不是這樣想法了，他根本就將大陸那些人殖民下來，原本我們大家想，譬如大家互相交流那樣東西已經是有變質了，根本就是 現在全部的政策都是變質的，由梁振英上台以來已經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是不是？好明顯他已經是直接中央指令什麼他就做什麼。林先生，用昨天梁振英在議會裏面胡應毛孟靜的說法，他會說你，林先生或者毛孟靜之流的說法，有強烈清晰又與別不同的看法。 <笑>他就是梁振英先生的心態，暗示無厘頭，就是梁振英的心態。我們新聞時間，林先生多謝你的電話。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政府沒有一個高地價政策，如果政府有高地價政策，政府不會這麼落力 去增加土地供應，無論是短期的、中期的和長期的。由於我的家庭的需撫養的人口是比較多，而且亦都可能是偏向是多兒童，所以一個人去賺錢實在沒辦法可以支持到整個家庭，所以個出發點就是幫助這些弱勢的家庭。 這樣是一個仇的樣子來的。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林毓華、黃國彤。 早晨，早晨，9:38，39分了，刚才我们听了位听众的电话，都觉得我们的福利要小心。那个听众指出几件事，我想香港我们大家都要想的，因为我们香港人口老化就无可避免了，越来越多。 好像現在坐到我們那兩個開始老化了，但是我們的年輕一輩很多是去了外國升學的。我想林先生帶出的問題就是，不理他自己出去讀書，或者是經過香港政府資助回國內，或者是去外國讀那些，將來他讀完書是怎樣 一定我們要帶回他回來，在香港的社會貢獻，是真的投入我們香港社會呢？這個問題 林先生也說到我們每年如果需要回到國內他是面試招生計劃我覺得面試兩個字頗為獨眼獨鼻因為我自己很多印象就是回到國內讀書的學生無疑國內有名校亦都有一定的教育水準但是有更多的學生回到讀書是想建立一個人脈的關係 林先生亦提到我們七年已經由高院判了這是純粹講到我們的福利是不會牽涉到我們公屋的政策或各方面的這也牽涉到我們基本法第36條就是香港市民可以享有我們的福利即使他是剛剛來到香港但如果我們現在新的法院有這樣的解讀的時候裁決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尊重 亦都是同樣我亦都想指出我們基本法的26條亦都是講香港永久居民有選舉和被選舉權 這些是說我們法院在考慮我們的法律的時候是真的依法辦事不會說想他的後果怎樣然後才去做出判決這個就不是依法辦事香港的資源 其實高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對社會貢獻有很大因此在高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比較社會貢獻有很奇怪地分開幾年逐步增加高年級的銜接學位 其實社會的需求沒有真正回應其實問題在哪裡呢如果想維持資助學位的質素所以不開那麼多期日其實更加可能他都不想阻礙大學賺錢因為現在資助課程很好賺 博士的畢業生如果你想拿degree你暫時只有4000個資助學位那會怎樣呢多數就是去讀一些香港的院校其實大學的附屬院校就跟外國大學合辦的那些叫top degree是 其實這些課程都是非常賺錢的對於大學來說其實讀副學士都很貴的很貴的再加上這些跟外國大學合辦的課程你什麼六條數有勁出來呢還很過沒有讀過的還好的淨是副學士出來的怎麼都是僱主呢僱主把尺想資助學位當然是最名的大學香港那幾間最資深最老牌的大學那些排名當然是高一點對於僱主來說這個自資學位可能會是其次一點這些合辦的學位因為始終有一點隔山萬牛 不是香港班的，雖然在制度上你說現在的架構都是第五級，有很多都拿了那個認學，但是僱主就另外一把尺，在心裏另外一把尺，絕對同意，難聘工作是資等的大學生，你有學位有學位，但是在僱主心目中可能會差一點，其實當然啦，找工作是比較難一點的。 你聘請上來很現實，僱主是一個香港八大甚至乎三大的一個人建工，一個這些拿著這些外國大學，可能有些名字未必聽過，僱主來說可能未必聽過，大學拿著這樣的學位，你請誰先？沒有明顯，不用比較，很容易搞，變成其實副學士來說，即是 難聽的說是走了一條頗艱苦的路，其實對於年輕人來說就會很慘。林先生有沒有意思，不如我們改了他不要有副學士學位，因為有些說法就是不如就在我們的大學裡面索性加足夠的學位給他們進去。我想改了他，取消會比較難，你對於讀了那些 更慘，因為取消對於現在拿著副學位出來做事，他們中不慘。其實我比較想法，我覺得可以比較提升這個副學士的一個應受性，這個最重要。例如我估可能譬如政府或者是一些公營機構，其實要做一些行動，就是可能帶頭請多些副學士學生。你知道早期特區政府都不請副學士學生，三請再請才說好，當你中午辦。 令到推動社會認識多些，這班同學其實都有某程度的質素，當然他說請他做大學生，但我不知道是工作，他可能未必百分百做到，但起碼他會是，因為他怎樣都叫做接受過兩年的專上教育，而且有個心，估計質素應該比起中學畢業生應該好一點，但他可能未到大學畢業生那樣的質素，應該做一些比較可能是助理的管理性質的工作，令到起碼社會或者推動了僱主都覺得重視有班人在，有班人在，如果不是其實你長久下去都比較麻煩。 早前我不知道打不留意，試過有些調查都顯示，副學士畢業生的人工其實是低於中學畢業生的，因為僱主覺得我都不知道當你是什麼好，當你是大專，當你是什麼好，所以我們經常都督促政府說你要帶頭，如果你設計了這個藍圖，麻煩你 要選科試的話，真的私心一點，要選一些叫做實用的實用性都高的，跟職業聯繫高的，甚至乎有實習安排，因為我知道很多院校的，其實現在香港酒店發展得很快，副學士的酒店課程多數有實習的，那個老實說有實習和沒有實習，爭很遠，很多學生的很多人，很老實說很多人的事業的基礎都在實習，入到行，聖聖木木的，僱主都回來吧，不如之後，不是的，做實習的時候都會留你的，我也是一個樣板來的，當年我在英文府報做實習，後來開學了，最後一年 我的編輯主任就跟我說，採訪主任就說你要做得挺好，不如你做兼職吧，做得挺好的嘛，但是一定有個入門階，但是現在Peter說的這件事就最諷刺，我知道有些新聞，一副是有些新聞，有些新聞，不是有些，全部都是沒有實習。 意思是副學士讀了他是新聞這科他都入不到我們的新聞媒體去實習你沒有實習你去報紙見工你去媒體見工一個有實習的大學學士學位來到一個沒有實習的副學士來到大哥即是僱主都不用想了現在在外國有些本科的課程都是規定了他們在學業的期間有段時間可能是半年或者是一年是要有一個 實習,然後那個實習要由僱主給一個平核他 都要爭取工作的經驗都是工作經驗你們聽不聽實習有我們有實習我們今年都起碼大班都介紹過我們有三個實習生有些人是有各方面的天分和才能不只是在修讀的課程 其實讀多少東西都不夠實習那麼重要絕對是經驗是最重要說什麼都沒有在課室裡面最重要是最重要的多謝詹姆斯我們現在在澳洲有位聽眾早晨早晨是你好黎頓先生是啊因為聽了你們幾天包括星期一大班很嚴厲地批評這個副學 副學位包括高級文憑和副學士的制度我作為一個讀副學士的人我覺得我應該打來平反一下好啊好啊請說因為銜接到的你意思是嗎不是我先說那個問題不是副學位的制度的問題是後來可能很多院校去 攬開一些自負盈虧的其實不是所有副學位都是自負盈虧的是有政府資助的副學位的包括現在特首梁振英他都是讀高級文憑出身的他都是可能不夠聰明讀 他就讀理工學院的測量高級文憑接著講回我個人經驗就是成大的建築系大部分同屆或者前後的畢業生都是可以在行業裏面就業的即是入到本行大部分你想讀呢 就可以讀到degree或者是海外升學或者他之後開了自負盈虧的即是self-finance的degree成績好一點大概有一半左右是升到的接著之後有些可以去到康U、CU讀碩士的 接著很多都可以考到建築師的牌我覺得不要以偏概全去說副學士制度或者副學位制度是失敗其實問題不是制度的問題是你是否有規管它怎樣去開現在什麼八大院校都 開那麼多社區學院什麼科都開了但你覺得不覺得是那些尖子才有機會好像閣下那樣能夠有機會去到一個正規的課程然後拿到專業的資格畢竟那個樽頸很窄我絕對不是尖子我絕對是慢慢緊的問題我都是想你也提到有一半是可以入到另外一半另外一半呢 可能是譬如你可以在行業裏面在某些行業可能建築這個行業有些僱主願意請的就算不是學位的願意請的你在行業裏面工作了一段時間再回去讀 都沒有問題的，這就是你外國的社區學院，有很多是做了一段工作，然後那些所謂我們叫成熟的學生再進去修讀，但我們香港好像少一點這些情況，這個也是香港聯招制度的問題，譬如又講回建築，建築你都知道在外國 都比較是偏藝術方面的學科或者其他設計的學科。但在香港的聯招制度 立Poly有設計 他們都要interview 但他們interview的比重又不知道是多少。但都是看你高考 或者現在叫DSE的成績。 那你收的學生未必是真的適合讀這個。 這一科建築的美學很重要，對於很多美的要求壓力，但是因為聯招，現在香港的聯招的問題，你成績好，你5個A你選什麼都可以，但是你未必是那方面，但是如果那個不是學生的志趣，不是他的興趣的時候， 就真的隨便進入，我知道譬如台灣好像有些台灣朋友，他都說台灣就會有些在你選科之前就有些性向的一些測試，你應該是選一些適合選什麼科的一些測試，另外大班都有說叫人去台灣升學，他又說中了，梁振英就說 資助你去大陸升學，不包括台灣，不是的，大班的提示是這樣，如果我們香港的學位不夠的時候，倒不如我們資助你去同學去海外的學校，大學在高等學院讀課程，再回來香港工作。他中了一半，中了一點，資助你去大陸。 基本上你不夠分畢業你買回來都可以，所以這個我覺得你給我去看，我就覺得是政治的因素，因素是多過真的人才的培訓，你知道一個在大學讀書，不只是你讀建築，不是你讀建築，是你的意識形態或者思想那種塑造。 我們不敢的，其實講真很多，你說以前的英美澳加比較熱門的留學地點，其實現在都是很商業化，大家都知道，所以強國這些學子厲害，他們家長大把水。我想問一件事，副學士那裡你剛才說到 勒水啊，或者什麼都開啊，其實副學士你是真的經歷過，你覺得是應該在選讀的時候應該選讀哪些科系的副學士啊？是比較是，首先應該是政府資助，我想現在我就脫離了太久了，但是應該都是有政府資助的副學位課程，即是包括 成大建築系或者測量系那些都應該有十幾年歷史的了，都是譬如建築系都是大部分的講師，有牌的建築師，即是你說師資和課程是很重要的，但是你應該政府都應該有一個審核去師資，即是你不是譬如你求其剛剛拿了一個不知道在哪裡拿了一個碩士學位，我就可以回去開一科來教，你應該有個 審核去。 但香港都有個機制去審核嗰啲課程，甚至有啲係要聘用外邊嘅係一啲人士去幫手睇下嗰啲課程係咪合適嘅嚇，同埋會俾意見嘅。你入咗行未㗎你？ 我都工作幾年啦。 哦， 把聲仲好後生啊！ 呢個係一個好好嘅 例子。好熱喎，澳洲。 梁振應該用你嘅例子嚟話俾我哋聽咧，呢個係副學士可以有真係有優良嘅結果好啦。 新聞時間。 D100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D100 大聲台， 還聲於民， Voice the People，還聲於民。 各位聽眾 ，D100 是一個民間的公營廣播，我們的經費呢主要是來自兩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溫的收費服務。重溫收費服務呢將會盡快展開的，我們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顧名思義呢就俾自己有聽嘅。目前呢我哋喺全世界自己有嘅人數呢只係大約得5-6千人。我哋500,000嘅聽眾只有1% 嘅人呢係支持我哋嗰個運作。1% 嘅人呢成為自己有呢就即係等於1:9。 就即係等於1:9。 但好可惜咧，嗰1% 嘅自己有咧，佢哋嘅支持咧系唔足够我哋维持咧进行咧免费广播服务嘅。其实我哋需要咧大约20%，即系10个人里边咧有2个人成为自己有咧，我哋先至可以经营落去。我同阿何国辉将我哋投资喺 DBC 嘅本金嗰4,000万咧，已经完全投放喺 D100，而通过过去1年里边嘅广告收入同埋大约5,000多个自己有得翻嚟嘅款项咧，系大约1,000万元，即系5,000万啦。嗱，呢1,000万咧，只系足够我哋维持到出年5月嘅啫，所以希望大家咧支持 D100 的朋友，希望你有能力的话可以加入成为自己有，同埋使用我们收费的重温服务。但是如果 D100 得不到公众的支持，我们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这样说，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完成了一个历史的任务。但我当然希望 D100 可以细水长流，永远为全球的华人服务，提供一个独立的声音，还声于民。我们只有自己有，行公义，好怜悯，讲真话，就是我们的信念。请大家尽快成为自己有，尽快登记使用我们的收费重温服务，无言感激。